第39集。晚上的时候，为了庆祝事情圆满结束，我做了一桌子好菜，顺便也被原野送行。他要走了有点急，但因为他下辈子不做人了，所以很快也不用排队什么的。 不会我下辈子要做蚊子吧？ 他眼泪汪汪地闻着一个红烧鸡腿问我们。吴贤禅扔了个花生米，用嘴接住了问道： 你有没有胎记什么的？ 后背上有一小块，不太大，青色的，心形的，还挺好看呢。哦，我走了以后，你们能不能替我看看我妈妈呀？她在老家一个人，现在还不知道我死了。 警方没有通知吗？我疑惑地问道。 我妈是盲人，就靠我给她打电话交流，有定制铃声的，别的电话她不接的。猫大人，我可不可以给妈妈打个电话呀？ 他看向了吴贤禅，吴贤禅嘴里又塞了一块带鱼。 可以倒是可以，但你不能跟他说你要投胎了，只能简单的道个别。 好。 田野答应得很快，从睡衣兜里掏出他的手机来，打给他的妈妈。那边很快接了起来，是个温柔的女生。 宝贝，怎么想起来给妈妈打电话了？ 妈妈，我要出国了，去英国教中国数学了，那边的孔子学院聘用了我，着急走，得去好久呢，就不回去看你了。 好，妈妈知道了，我的宝贝果然是最厉害的。你照顾好自己啊，不用惦记着妈妈，妈妈这边啊好得很，也不用再给妈妈打钱了，妈妈的钱够用，你自己留着用啊。啊，哪天走呀？ 明天就要走了，到了那边不好打电话，等我都弄好了再联系你。妈妈，我把手机留给我的同事们了，你有什么事儿就告诉他们，我求他们照顾你了。 原野捂住了自己的嘴，不让自己哭出声来。 妈妈不用，帮妈妈谢谢他们。把同事的地址告诉妈妈吧，妈妈记下来，元旦的时候啊，给他们留点好吃的。 嗯，好的，谢谢妈妈，妈妈再见。妈妈，我爱你。 她的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掉。那边愣了一下。 妈妈也爱宝贝。 他挂了电话，转过身去抹眼泪。他抱上来的那只三花猫一个劲儿地蹭他，对着他喵喵叫。我未曾拥有过母爱，但我却已经从这些人身上见识了母爱。临睡觉之前，我换上了件白衬衫，一条黑色西裤，穿上了久违的小皮鞋，戴着眼镜，夹着一个装着试卷的夹子进了房间。吴贤禅正在平板上玩切水果，我冷漠地敲了敲桌子。电子设备都收起来，坐到这里来考试。 什么考试呢，明老师？ 吴贤禅乖乖地坐过来，双眼黑得乌溜圆，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我。我板着脸，政史地，快点，先考政治，再考历史，再考地理。 哇哦，所以是三科吗，老师？ 他一把揽过我的腰，抱着我坐上了桌子，把头埋在我的胸口，隔着衬衫舔了舔我。我推了推他的头，义正言辞地说道：老师收了1200块钱，就要给你上三科的课，老师就是这么有师德。 可是我想要个制服老师，就那种穿着黑色丝袜的包臀短裙的那种制服老师。 我的脸红了红。那是下一科的老师。 老婆准备好了？哎，老婆，考试吧，考试吧，我要开卷，先让我看看题的内容。先从脖子开始看， 闹到凌晨三点他才放开我，我累得不行，满床扔的都是衣服裤子裙子，我也懒得收拾。他从背后抱住我，把尾巴变出来拍我，哄我睡觉。在迷迷糊糊之中，我听见他这么说了一句： 爱老师。 爱老公。我也回了他一句，他似乎愣了愣，片刻之后吻了吻我，不再说话。在第二天一早，袁野换了身工作服坐在那里，正襟危坐地等待着我们。 头胎疼不？危险不？会不会缺胳膊少腿啊？ 他又使劲闻了闻红烧排骨，乌贤蝉翻开老黄历，随便画了扇门。 不会，快来快来。 袁野蹦蹦跳跳走进门里，跟我们飞了个吻。 再会啦，别忘了帮我回去看看我妈妈。 好的。 何元君站在门边跟他道别，眼圈红红的。呼先生挑挑眉，收起了门和老黄历。 哼，哭什么，马上又要见面了，你能不能别哭哭唧唧的像个娘们儿，跟你哥学学，看你哥心多大，他走了你咋整啊？以后 我不走，我就陪着弟弟。 何元倒在镜子里说道。吴贤蝉板着一张臭脸。 不走？你问过我了吗？你逾越了。 我问过老师了，我当着老师的面跟我弟弟融合了，老师没有阻止我，还心疼我了，他肯定同意了。 何元倒火速把我推上了风口浪尖。我头上缓缓冒出了一个问号。 哦，感情你当着我的面修补何元君的身体啊，是为了让我跟你上一条贼船是吧？ 乌贤蝉满脸委屈地看向了我，变得委屈兮兮的。 你还用你的魂魄修补何元君的身子了？老婆，你怎么帮着他们瞒着我？ 我光速道歉。 对不起啊，我也是被迫的，但是哎呀，你看他来都来了对不对，你说小君自己也挺不容易的，师傅你就让他在这儿呗，他说他下面的事都交代完了才上来的，你说呢老公？ 啊，都挺老实的。 我板着脸叫老婆，光天化日的，那是白天能叫的吗？我们说着话，那只三花猫忽然喵喵喵地叫起来，满屋子走，最后躺在了阳台的垫子上。我们蹲在他旁边，不知道他叫我们做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知道了，他妈的，他在生孩子。我说他肚子怎么这么大，我以为是胖的，结果是怀孕了要生了。都怪他们平时吃的太好了，我上一次看见一个大肚子的，我以为怀孕了送到医院去，医生说他是公猫。我只好含泪给他嘎了蛋蛋。今天这只猫一共生了四只小喵咪，湿淋淋的，嗷嗷叫唤着要喝奶。其中有一只奶牛猫，开脸均匀，后背有一块心形的黑色痕迹，正在按着别的小猫咪的头不让人家吃奶，自己找奶找得正起劲。乌贤蝉意味深长地说道。 瞧，伤心什么，这不又再会了。 后来这窝猫被我们送到了猫咖，成为了第一位入住的居民。何元君和何元道则被乌贤蝉安排没课的时候去猫咖上班，成了那里的主人。按照乌贤蝉的话来说，猫跟他俩一样，最好别在我面前晃悠，怕他们背着他再跟我密谋什么不得了的事儿。而我则每天快乐上学，周六日偶尔去猫咖看一看，反正不赔钱就行，至于赚不赚都是随意的。猫咖里面用的食物都是长生集团直供，甚至给我们派了个做西点的师傅，生意一直都挺红火的。这小日子过得真好。上课的时候，我忽然看向了窗外，乌贤蝉的车就停在路边，像是有感应一样，他也看向了我，而后闪了两下车灯。我笑了笑，低头给他发微信，他回得很快。爱老公。 爱老婆。 晚上可以爱老师吗？ 我冷着脸锁上手机，面无表情地做笔记。妈的，大白天的，老色猫。